吕太后本纪。吕太后者，高祖微时妃也，生孝惠帝，女鲁元太后。即高祖为汉王，得定陶妻姬，爱幸，生赵隐王如意。孝惠为人仁弱，高祖以为不累我，常欲废太子，立妻姬子如意，如意累我。妻姬姓常从上之关东，日夜提气欲立其子代太子。吕后年长，常留守西见上一书。如意立为赵王后，姬代太子者硕矣，赖大臣争之，即留侯策，太子得无废。吕后为人刚毅，左高祖定天下，所诸大臣多吕后立。吕后兄二人皆为将，长兄周吕侯死世，封其子吕台为立侯，子产为交侯，次兄吕世之为建成侯。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，封长乐公，太子袭号为帝。是时高祖八子，长男肥，孝惠兄也，一母，肥为齐王，余皆孝惠帝。妻姬子如意为赵王，伯夫人子恒为代王，朱姬子子辉为梁王，子友为淮阳王，子长为淮南王，子建为燕王。高祖弟交为楚王，兄子弼为吴王。非刘氏功臣樊君吴瑞子陈为长沙王。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，乃令永相求戚夫人，而赵赵王，使者三反。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：“高帝属臣赵王，赵王年少，且闻太后怨戚夫人，欲赵赵王并诛之，臣不敢遣王，王且疫病，不能奉诏。”吕后大怒，乃使人召赵相，赵相征至长安，乃使人复召赵王。王来未到，孝惠帝辞人，知太后怒，自迎赵王罢上，与入宫，自携与赵王起居饮食。太后欲杀之，不得见。孝惠元年十二月，帝臣出赦，赵王少不能早起，太后闻其独居，使人持朕印之。黎明，孝惠还，赵王已死。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。夏，赵赐立侯父，追谥为令武侯。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，去眼熏耳，印阴药，使居侧中，命曰人质。居数日，乃召孝惠帝观人质。孝惠见，问，乃知其戚夫人，乃大哭，因病遂余不能起。使人请太后曰：“此非人所为，臣为太后子，终不能治天下。”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，不听政，故有病也。二年，楚元王、齐悼惠王皆来朝。十月，孝惠与齐王宴饮太后前，孝惠以为齐王兄，至上座，如家人之礼。太后怒，乃令着两支阵至前，令齐王起为寿。齐王起，孝惠亦起，取之欲据为寿。太后乃恐，自起犯孝惠之， 齐王怪之，因不敢饮，阳醉去，问知其阵，齐王恐，自以为不得脱长安，忧。齐内史氏说王曰：太后独有孝惠于鲁元公主，今王有70余城，而公主乃10数城，王常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，太后必喜，王必无忧。于是齐王乃上阳城之郡，尊公主为王太后。吕后喜，许之，乃置酒其底，月饮罢，归齐王。3年，方筑长安城。4年旧办，5年6年成就，请侯来会，10月朝贺。7年秋8月戊寅，孝惠帝崩，发丧，太后哭，泣不下。刘侯子张辟强为侍中，年15，谓丞相曰：太后独有孝惠，今崩，哭不悲，君知其解乎？丞相曰：何解？辟强曰：帝无壮子，太后为君等，君今请拜吕台、吕产、吕禄为将，将兵居南北军，及诸吕皆入宫，居中用事，如此则太后心安，君等幸得脱祸矣。丞相乃如辟强计。太后悦，其哭乃哀。吕士权由此起，乃大赦天下。9月辛丑，葬太子即位为帝，谥高庙。元年，号令依出太后。太后称制，亦欲立诸吕为王，问右丞相王陵。王陵曰：高帝行白马盟约，非刘氏而望天下共击之，今望吕氏非约也。太后不悦，问左丞相陈平、将侯周勃。勃等对曰：高帝定天下，望子弟，今太后称制，望昆帝诸吕，无所不可。太后喜，罢朝。王陵让陈平、将侯曰：时与高帝喋血盟，诸君不在耶？今高帝崩，太后女主欲望吕氏，诸君从欲阿谀背约，何面目见高帝陛下？陈平、将侯曰：于今面折廷争，臣不如君，夫权社稷定刘氏之后，君亦不如臣。王陵无以应之。11月，太后欲废王陵，乃拜为帝太傅，夺之相权。王陵遂病免归，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，以辟阳侯沈义基为左丞相。左丞相不治事，令兼宫中，如郎中令。义基故德性太后，常用事，公卿皆因而绝事，乃追尊立侯父为道武王，欲以望诸吕为鉴。4月，太后欲侯诸吕，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吴泽为博城侯。鲁元公主薨，次世为鲁元太后，子衍为鲁王。鲁王父宣平侯张敖也。封齐悼惠王子张为朱虚侯，以吕禄女妻之。齐丞相寿为平定侯，少府严为吴侯，乃封吕种为沛侯，吕平为扶柳侯，张买为南宫侯。太后欲望吕氏，先立孝惠后公子强为淮阳王， 子不疑为常山王，子山为襄城侯，子朝为智侯，子武为湖关侯。太后封大臣，大臣请立立侯吕台为吕王，太后许之。建成康侯氏之族，四子有罪，废。立其弟吕禄为胡陵侯，续康侯后。二年，常山王薨，以其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，更名义。十一月，吕王台薨，是为肃王，太子嘉代立为王。三年，无事。四年，封吕须为临光侯，吕他为虞侯，吕更始为坠齐侯，吕奋为吕城侯，及诸侯丞相五人。宣平侯女为孝惠帝后时，无子，阳痿有身，取美人子名之，杀其母，立所名子为太子。孝惠崩，太子立为帝。帝壮，或闻其母死，非真皇后子，乃出言曰：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？我未壮，壮即为变。太后闻而患之，恐其为乱，乃忧之永相中，言帝病甚，左右莫得见。太后曰：凡有天下治为万民者，盖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，尚有欢心以安百姓，百姓欣然以示其上，欢心交通而天下治。今皇帝病久不已，乃失祸昏乱，不能祭祀奉宗庙祭祀，不可数天下，其待之。群臣皆顿首言：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，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。群臣顿首奉诏。帝废位，太后忧杀之。五月丙辰，立常山王毅为帝，更名曰弘。不称元年者，以太后治天下事业。以止侯朝为常山王，置太尉官，降侯伯为太尉。五年八月，淮阳王薨，以弟湖关侯武为淮阳王。六年十月，太后曰吕王家居处骄恣，废之，以肃王台弟吕产为吕王。下赦天下，封其道惠王子兴居为东穆侯。七年正月，太后召赵王友，友以诸吕女为后，弗爱爱他姬。诸吕女妒，怒去，谗之于太后，诬以罪过，曰：吕氏安得忘？太后百岁后，无必讥之。太后怒，以故召赵王。赵王至，至底不见，令尉为首之。弗与时，其群臣或窃窥者，捕论之。赵王恶，乃歌曰：诸吕用事兮，刘氏威，破邪王侯兮，抢受我妃，我妃嫉妒兮，污我以恶，谗女乱国兮，上增不悟，我无忠臣兮，何故弃国？自觉忠也兮，苍天举直，愚戒不可毁兮，宁早自裁，为亡而恶死兮，谁者怜之？吕氏绝礼兮，托天报仇。丁丑，赵王忧死，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祠。 己丑，日食，昼会。太后恶之，心不乐，乃谓左右曰：“此为我也。”二月，喜梁王辉为赵王，吕王产喜为梁王，梁王不知国，为帝太傅，立皇子平昌侯泰为吕王，更名梁曰吕，吕曰济川。太后女帝吕须有女为迎陵侯刘泽妻，则为大将军。太后望诸吕，恐疾崩后刘将军为害，乃以刘泽为琅琊王，以慰其心。梁王辉之喜望赵，心怀不乐。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，王后从官皆诸吕，善权，威似赵王。赵王不得自恣，王有所爱讥，王后使人镇杀之。王乃为歌诗四章，令乐人歌之。王悲，六月即自杀。太后闻之，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，废其祀。宣平侯张敖卒，以子衍为鲁王，敖次世为鲁元王。秋，太后使使告代王，欲喜望赵，代王谢，愿守代边。太傅产、丞相平等言，武信侯吕禄上后，位次第一，请立为赵王，追尊禄富康侯为赵昭王。九月，燕陵王建薨，有美人子，太后使人杀之，无后，国除。八年十月，立吕肃王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，封通弟吕庄为东平侯。三月中，吕后服还过止道，见物如苍犬，据高后夜忽伏复见，不知云赵王如意为虫，高后遂病夜伤。高后为外孙鲁元王衍年少，早失父母，孤弱，乃封张敖前姬两子，齿为新都侯，寿为越昌侯，以辅鲁元王衍。即封中大业者张氏为建陵侯，吕荣为祝资侯，诸中患者令成皆为关内侯，十亿五百户。七月中，高后病甚，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，军北军，吕王产居南军。吕太后借产禄曰：“高帝已定天下，与大臣约，曰非刘氏望者，天下共击之。今吕氏望，大臣扶平。我疾崩，帝年少，大臣恐为变，必聚兵未攻，甚无送丧，无为人所至。”新嗣高后崩，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，将相列侯郎吏皆以至赐金，大赦天下，以吕王产为相国，以吕禄女为帝后。高后已葬，以左丞相沈义基为帝太傅。朱虚侯刘璋有气力，东穆侯兴居其地也，皆齐哀王地，居长安。当世时，诸吕用事善权，欲为乱，为高帝故大臣将冠等未敢发。朱虚侯父吕禄女因知其谋，恐见诸，乃因令人告其兄齐王，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。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， 齐王欲发兵，齐相弗听。八月丙午，齐王欲使人诛相，相少平乃反，举兵欲为王。王因杀其相，遂发兵东，诈夺琅琊王兵，并降之而西，与在齐王羽中。齐王乃谓诸侯王书曰：高帝平定天下，望诸子弟，悼惠王望齐，悼惠王薨，孝惠帝使刘侯梁立臣为齐王。孝惠崩，高后用事，春秋高，听诸吕，善废帝更立，又比杀三赵王，灭梁赵燕，以望诸吕，分其为四。忠臣进谏，上祸乱弗听。今高后崩，而帝春秋复，未能治天下，故是大臣诸侯。而诸吕又擅自尊官，聚兵严威，结列侯忠臣，矫治以令天下，宗庙所以威。寡人率兵入，诸不当为王者。汉闻之，乃遣影阴侯灌婴将兵击之。灌婴至荥阳，乃谋曰：诸吕全兵关中，欲威刘氏而自立，今我破其环抱，此亦吕氏之资也。乃留屯荥阳，时使欲齐王及诸侯与联合，以待吕氏变，共诛之。齐王闻之，乃还兵西界，待曰：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，内旦将侯朱须等，外卫齐楚兵，又恐灌婴叛之，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，犹豫未决。当世时，济川王泰、淮阳王武、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帝，及鲁元王吕后外孙年皆少，谓之国，居长安。赵王禄、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，皆吕氏之人，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。太尉将侯伯不得入军中主兵。屈州侯立商老病，其子季与吕禄善，将侯乃与丞相陈平谋，使人结立商，令其子季往代说吕禄曰：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，刘氏所立九王，吕氏所立三王，皆大臣之意，是以布告诸侯，诸侯皆以为宜。今太后崩，帝少，而足下配赵王印，不及知国守藩，乃为上将将兵留此，为大臣诸侯所宜。足下何不归将印，以兵属太尉，请梁王归相国印，与大臣盟而知国，其兵必罢，大臣得安，足下高枕而望千里，此万世之利也。吕禄信然其计，欲归将印，以兵属太尉。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，或以为变，或曰不变，既犹豫未有所决。吕禄信立计，使与出游猎，过其孤吕须，须大怒曰：若为将而弃君，吕氏今无处矣。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，曰：吾为他人守也。左丞相亦击免。八月庚申旦，平阳侯竹行御史大夫事，见相国产济事，郎中令假授使从其来，因属产曰：王不早知国， 今虽欲行，尚可得也。俱以灌婴与齐楚合纵，欲诛诸吕告产，乃去产即入宫。平阳侯颇闻其语，乃持告丞相太尉。太尉欲入北军，不得入。襄平侯通上符节，乃令持节剿内太尉北军。太尉复令立即与典客刘阶先说吕禄曰：“帝使太尉守北军，欲足下之国，即归将印辞去，不然或且起。”吕禄以为立兄不欺己，遂解印属典客，而以兵授太尉。太尉将之入军门，行令军中曰：“为吕氏右袒，为刘氏左袒。”军中皆左袒为刘氏。太尉行至，将军吕禄亦已解上将印去，太尉遂降北军。然尚有南军，平阳侯闻之，以吕产谋告丞相平。丞相平乃召朱虚侯左太尉，太尉令朱虚侯监军门，令平阳侯告魏尉，无入相国产殿门。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京，乃入未央宫，欲为乱。殿门福德入，徘徊往来。平阳侯恐福胜，持御太尉。太尉尚恐不胜诸吕，未敢送言诛之。乃遣朱虚侯谓曰：“即入宫魏帝。”朱虚侯请卒，太尉与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，遂见产亭中。日补时，遂击产，产走。天风大起，已故其从官乱，莫敢斗。主产杀之郎中府吏侧中。朱虚侯以杀产，帝命业者持节劳朱虚侯。朱虚侯欲夺节信，业者不肯，朱虚侯则从与在，因节信持走，斩长乐卫尉吕更始，还持入北军报太尉。太尉起，拜贺朱虚侯曰：“所患独吕产，今已诛，天下定矣。”遂遣人分部西捕诸吕男女，无少长皆斩之。心有不斩吕禄而吃杀吕须，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衍。人须以帝太傅易基复为左丞相。戊辰，袭济川王王良，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，遣朱虚侯张以诛诸吕氏告齐王，令罢兵。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。朱大臣相与阴谋曰：“少帝及梁、淮阳、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，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，杀其母，养后宫，令孝惠子之，立以为后，即诸王，以强吕氏。今皆以一灭诸吕而至所立，及长用事无属无类矣，不如是诸王最贤者立之。”或言其悼惠王高帝长子，今其嫡子为齐王，推本言之，高帝嫡长孙可立也。大臣皆曰：“吕氏以外加恶而积威宗庙，乱功臣。今齐王母加嗣，嗣君恶人也，即立齐王，则复为吕氏。欲立淮南王以为少，母加又恶，乃曰：代王方今高帝见子，最长仁孝宽厚，太后家博士锦良，且立长固顺， 以仁孝闻于天下，便乃相与共因使人召代王，代王使人辞谢，再返，然后乘六圣船，后九月会日即有至长安，设代邸，大臣皆往谒，奉天子玺上代王，共尊立为天子。代王朔让，群臣故请，然后听。东穆侯兴居曰：“诸吕氏无无功，请得除功。”乃与太仆汝阴侯腾公入宫，前谓少帝曰：“足下非刘氏，不当立。”乃故挥左右执戟者剖兵罢去，有数人不肯去兵，患者令张泽预告，亦去兵。腾公乃召成于车载少帝出，少帝曰：“欲将我安之乎？”腾公曰：“出就赦。”赦少府，乃奉天子法驾迎代王于邸，报曰：“公谨除。”代王即夕入未央宫，有谒者十人执戟未端门，曰：“天子在也，足下何谓者而入？”代王乃谓太尉，太尉往谕，谒者十人皆剖兵而去。代王遂入而听政，谒有司分部诛灭梁、淮阳、常山王及少帝于邸。代王立为天子，23年崩，是为孝文皇帝。太史公曰：“孝惠皇帝高厚之时，黎民得离战国之苦，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，故惠帝垂拱，高帝女主称制，政不出防护，天下晏然，刑罚罕用，罪人世息，民物价色衣食资质。